请坐细谈谈，他是急忙把山茶谈前吧，请三谈。你我可曾是以情会友相逢，有缘谈。啊，请问知音客的名姓？ 我名字叫琼莲，住居在海边。我本是龙王范女，你可别起嫌。听你谈梅花瓣，怒发流水高山。把心事谈，谈到了婚姻，谈心如愿。琼莲送张宇一帮娇小走，他待在身下能避暑，冬能扛 暂时离别，不久就要相会。他二人不忍的分离，情意 我那穷